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早晨。 讲啊，早晨，第四节大香港早晨啦，咁样，咁就 乔巴顶住我个头， 乔巴顶住个头，咁啊， 你坐低啲啦，一齐高啲， 好笑，好笑，好笑， 几无聊咁样， 好，我需要帮你调整咗， 多谢咗你哋嘅课金啦，同埋多年嚟嘅支持啦，其实之前我哋啦，之前成个成个行动啦，因为系。因为是你 值得，沒你們沒我們， 是啊，我這個真，這個真，因为你值得拥有，是這樣，盡量做，不是啊，我其实选舉之后呢，我都有跟他們說的，是， 咁，关于什麼？ 不是跟你說的咯，不过跟你說很多東西，譬如我对我自己，我对所有人有一个要求，就是我觉得我們应该提升一个 grade 咯，我跟你們說過，当然我不知道那个一个 grade 是什麼啦，即是起码一个 grade 就是起码你会，即是各位观众听众你会觉得啊他好听了，這樣，就是一个 grade 啦，咁样。咁你怎样觉得我本人是提升了 grade 呢？咁你看看两年前节目啦，希望你会觉得有提升。 要公民教育那些吧。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最开错的 那么大话，那么人家梗会有了，没人在主要训练这样走出来了，这样那么大事。那是的，所以这个第一啦，第二就是在节目那方面，就是内容那方面要怎样去调整得好一点啦，这里就不会公开讲什么怎样调整。同埋希望可以有多啲嘅 project 可以嘗試去試下做啊，有啲 research 可以啦，咁希望，不過睇時間啦，因為大家工作都忙啦，咁樣唔容易去開展一啲新嘢啦，咁就係呢樣嘢，咁啊點都好啦，都係多謝你哋即係呢幾年嚟嘅支持啦，咁樣好啦，咁呢節講咩呢？咁其實呢你會見住時報咧就早排有一個早兩日咧有一個合集嘅，咁就關於 content farm 嘅合集嘅，咁啊依節咧又再講兩句啦，咁樣，因為有樣嘢咧，其實點解我會揀講咧？原本阿商傑話點唱，佢想講今日東方嘅頭條嘅，咁我話不如多兩日先啦，咁樣，咁啊呢個講下，咁啊。應該又會講呢，其實 content farm 我起碼講咗兩三次啦，咁大亨又講咗兩三次啦，咁樣，咁已經講咗兩三年啦，咁但係我想講 content farm 喺呢半年嗰個嘅走勢係好勁， 係即係風魔啊，簡直係風魔全港啊，真 係黐線，全球啊，係全球都受 content farm 所波及， 拖累，包括上一次大選，美國大選， 係啊，係，唔係嗰個淨係假新聞啊，係啊，嗰個係 content farm 啦，嗰個大選令到，即係唔可以話直接令 Trump 贏啦，但係有一啲對阿 Trump 有利嘅消息啦，咁樣嘅新聞嘅發放，亦都大家誤信啦，咁樣講，咁content farm 使唔使再講一次係咩？總之就係一啲嘅網址咧就偽。 其實開頭是這樣的，很久之前舊五六年前的 content farm 呢，它其實是比較會copy 一些文章，然後沒有作者名，然後求其配一些圖，咁就當係自己個網嘅出品，咁樣去 share。 而家又唔同嘅做法。 但係後屘慢慢演變到咪變咗假新聞咯。 有假啦。 用啲好搶眼嘅 title， 跟住係完全係老作嘅 story， 然之後啲相同個又完全同嗰單新聞冇關係，或者係一啲假嘅相，唔關呢單新聞事嘅。咁你話我譬如可能撞車唔知撞，我點知撞車撞到個金礦出嚟，咁佢張相就配圖配到金礦出嚟。 或者好似公雞隔離有隻蛋咗，或者雞生蛋生死咗啊。 係啊，咁樣。 有幾款啦，有啲就係抄人哋嘅文啦，即係我哋應該即係譬如《遠視報》嘅一啲可能專欄作者都當災㗎啦，試過就係俾 content farm 成篇文偷走，跟住就可能有改題，可能冇改題啦，圖都用翻，跟住就呃 share 啦咁樣。咁你覺得呃嚟做咩咧？咁因為佢嗰個嘅點擊流量咧，係直接影響佢廣告收入嘅。咁因為裏面都係大眾，即係大家都係攞，可能攞係 Google 嘅廣告分落嚟嘅一個分成啊咁樣啦。咁所以嗰個著數，所以佢四周圍去。第一就是抄文啦，第二呢就會其實會作一些文啦，因為如果你上網找一些資訊呢，咁原來就是這些 content farm 的網址，它會請人的，即是可能每篇文有幾蚊美金啊，或者再少啲嘅錢啊。 唔係，係有專人去作啲假新聞 嘅。有作，咁但係嗰個作咧，你可以抄嘅，即係你都係左 copy 右 copy。 執埋幾篇，或者你真係冇可能純興趣作啲假裝啊，列根見到隻 UFO 嗰啲咧，成報有好多嗰啲咧，咁樣咁啊啲懶係趣聞啊，咁樣咁就會寫，咁就有好多講緊原來係話隨時個生產量係一個月咧係可以去到過百萬篇嘅，咁你諗下每篇文如果帶嚟少少 click rate 已經係一個好瘋狂嘅一個嘅數字，因為咁呢啲文嘅成本好低，即係個製作成本好方便啦。咁另外甚至有聽聞就係、是用電腦做文啦，即係直情係機械人做啊，係 生成器啊， 生成器出文啦，咁抄文啦，生成器啦，作啦，咁幾樣嘢撈埋成為咗個 content farm 啦，跟住大家 share 啦，咁當然啦，點解又會提就係、是、其實上個禮拜有篇文就講阿蕭有懷已經攞到居留權啦，跟住大家又熱烈咁樣去 share 啦， 唔係呢個犀利嘅， 包括葉少華主持， 包括國師啦，包括陳雲啦咁樣，你話咁又咁講，你話錯手 share 係無可厚非嘅，你咪屌兩句咯，笑兩句咯咁樣。咁我覺得梗有嘅，有時因為嗰、那個又咁講，我覺得今時今日嘅 audience 嘅讀者係要警醒嘅。雖然你會覺得冇理由去閱讀嘅。篩選責任喺我度，但係暫時嘅媒體生態係咁啦，咁樣咁所以即係知道咗咪得咯，因為有時係會 miss 咗嘅，咁我理解嘅咁樣，咁咪最好笑，咁甚至係連陳文國師都唔中地雷啦，咁冇所謂，刪翻咪得咯，咁樣，咁你話啊 cap 佢圖笑嘅咁樣，咁我又咁講，即係你話誤信 content farm 同埋誤信肥菜。 系咯， 就没有谁比谁高尚嘅， 都差唔捻多嘅 吓，雇主啦，咁咧就咁样，所以唔紧要，即系话唔觉意濑嘢嘅，又都无可奈何，咁啊，下次大家都要小心。我知道好难去防嘅，因为你话我识得几多 content farm 嘅网址背喺脑啊，即系我个脑又摆。即係記嘅空間又唔係多咁樣，如果學阿 Sherlock Holmes 咁樣講，咁我塞咗啲垃圾喺度，我就用少咗個腦去記第二啲嘢㗎啦嘛，咁樣，咁係吃緊嘅，咁但係大家都要係只可以小心啦。咁但係呢樣嘢嗰個危害乜嘢咧？你話咁俾錢人賺有乜所謂啊？街外錢大家揾， 但係有時佢啲題目真係好吸引喎，佢啲故仔真係好有趣喎，咁咪當故仔咁睇咯。 不得不佩服。啲改題嘅，我哋要學嘅，我哋試下今日四條題都係 content farm 嘅 題，嗰個形式啊， 係啊， 全部十三型震驚 嚟，唔係咁 就十四秒有告訴你的， 唔係啊，而家冇人再寫十三型震驚啦，你話啊，即係 content farm 嘅題有潮流㗎，有潮流，而家係另一種， 唔係其實而家 content farm 反而就即係啱啱嗰個狀況就話講阿懷仔嗰啲咁啦，即係蕭有懷嗰啲啊，喂嗰啲就比較接到地氣嘅，即係蕭叔就啊，屌你班友仔都係中意， 好多人有一樣嘢就係佢其實係冇睇耐。 立場先 行，全部都係睇標題咯。係，咁你 同埋佢知個立場好吸引到你 share。 有時你譬如睇嗰啲標題或者睇嗰個內容咧，即係未睇先 share， 然之後就淨係睇標題，然之後你睇嗰啲內容，譬如你真係去睇，你會覺得到心諗有啲古怪咁啊！有時你覺得係咪啊？係咪真係咁神奇？ 跟住冇理由你會咁質疑已經好怪 啦，好勁啦！ 你好 之後你會覺得但係冇理由，如果呢單新聞咁突發，其他媒體會冇報導嘅喎，即係有啲所謂嘅已經認證咗嘅主流媒體冇理由冇報導。 因為上個禮拜郭大同我先講過一單新聞啫嘛，就係、是CNN 誤播咗鹹片，跟住就有人出 Twitter 講呢件事，跟住就俾英國獨立報報咗，報一單美國嘅新聞，跟住連獨立報都報落，咁連美國嘅媒體都跟住報，原來嗰單係假嘅。係，咁就係咁啫嘛。咁咁你會發覺，哇！連大媒體都有機會錯，所以唔係話怪啲乜嘢，但大家要小心。嗰樣嘢點解要小心呢？就係、你會發生個網絡個你哋作為用家會有一個心態上嘅轉變，就係、是這個又假，那個又假，好啦，那個假，咁我哋循例就梗係話，喂，這個 content farm 喎，嗱，我好禮貌，我打 content farm。有啲人覺得冇所謂 喎。有，譬如講蕭有懷呢單嘢，就算錯嘅都唔緊要，只要係中港矛盾可以打大陸人嘅，我都會 係啊。咁呢個唔係嗰陣時紅十字會一單又係嘅，即係話所 有啲血 啲血俾大陸人， 係 啊。屌，但係個問題係唔係咁樣噶嘛？但啲人就撚嚟就話，要陰謀論值得信啦，屌就係咁啦。 好啦，啱啊。如果岔開，唔係啊，岔開，我可以講多一個點啦，就係嗱。 千祈唔好咁样做，千祈唔好明知假或者明知 content farm 都 share。第一，你 share content farm 系消耗紧你自己嘅 credibility 嘅。咁虽然你唔觉意错冇办法，所以咧，就算我识嘅人咧，如果真系 share content farm， 我都下边话啊呢、這个 content farm， 咁又无谓去恶言相向啦，因为斩搞，因为最屘斩反面， 除非嗰阿薯啫，系咪先？真系 阿薯，我都唔会噶，我都唔会嘅，因为闹佢佢都唔觉嘅吓。咁咁但係如果你明知但係話唔係為咗目的，我都一定會 share content farm， 因為要皇天擊殺蕭有懷，或者係總之中港矛盾，總之專打大陸人呢，就算係假新聞我都會報嘅。千祈千祈千祈不能夠咁樣做。點解呢？我嗰樣嘢俾你聽，我舉個例子，就係而家台灣嘅同性婚姻法案。咪前排咪有個台灣團體抄咗 Cousin 嗰篇嗰幅畫嘅，即 係 原本係吳克儉，就轉咗係蔡英文咁樣，就話洗啲細路仔嘅腦，令到佢哋全部都搞屎眼啊咁樣， 仲有恐同啦，恐同 啦咁樣。我想講呢個世界，喂其實呢咁嘅議題咧，我先理身我自己先，我對同性婚姻嘅睇法咧，我就偏向保守嘅。我偏向保守嘅，可能我傾向民事結合嘅咁樣，但唔係講我，即係但係有樣嘢，喂呢、這個世界講啲嘢型唔型 ，in 唔 in， 嗰樣嘢老唔老土嘅啫。你搞即係呢、這個世界，大家都係搞公關嘅啫。即係你睇明光社蔡志森嗰條胎啊，你見到個 doctor 嗰度，你就覺得佢講嘅嘢，我就唔想 buy 啦。就算講嘢啫，呢、這個世界喂好坦白，我都冇辦法。公關真係好緊要。如果你做個公關，你做個宣傳，你係宣傳緊你信嘅理念，但係你啲宣傳咁撚閪嘅。你作为其他一啲嘅受众，唔系个个都理念先行，或者唔系个个都好通晓好多嘢嘅时候，我都系睇嗰嘢型唔型嘅啫嘛。哇，何韵诗宣传、啊，黑白相吓、啊，系、啊、黑白衬黄色字，好似几 sharp 咁、啊、样。咁跟住你话，嘿，你净系靠表面睇嗰啲人系出港珠嚟噶啦，咁唔系咁做，我哋唔使做咁多 design 咁靓啦，系咪先？ 系 你自己都明啦。嗰樣嘢做得唔得體，包裝得好唔好，好影響成個議題宣傳得好唔好。如果話俾人聽，保護香港人，排佢中共入侵，一講親呢啲就話啲人專 share content farm 嘅，啲人專搞長輩圖嘅，全部用文字藝術師嘅，咁唔使做啦，咁唔使有型啦，我哋出嚟行，雖然我樣咁樣係咪先？唔使名牌啦，呢、這個世界，喂。包裝緊要，信用緊要，你個人專唔專業係緊要噶嘛？即係所以都有人話我哋應該穿西裝嘅做節目咁樣熱啊嘛呢度咁樣，慢慢調整啊，慢慢調整啊， 加唔出心先就先，因為強仔焦頭啊， 係啊，所以千萬唔好做唔正直嘅嘢，因為嗰個係包裝，嗰個係公關，係都有關嘅事。你一咁樣搞係。即係成個行業俾你搞彎曬，好啦，第二樣就真係成個行業俾你搞彎曬啦。係點搞呢？就係個網，因為我之前講過啦，其實乜嘢人搞 content farm 係最著數呢？梗係紙媒啦，紙媒搞 content farm， 搞過你個網，你令到個網流通嘅消息，盡可能越嚟越多係假新聞，盡可能越嚟越多係假消息，令到大家即如果我是開圖書館啊，我梗係搞我維基啦，第一件事係咪吸引你過嚟攣我啲書啊嘛。好啦，咁令到個網嘅資訊越嚟越多假嘅消息。總之我一上網揾料，我就要自己諗過度過，要自己再 verify 多十次八次，我先知條料係真定假嘅。對我成本咪增加咯。雖然我都可以足不出户。 你咁好多人會啦，哦咁都係睇翻乜乜報乜乜報啦，穩陣啲。 我就回歸，我不如睇翻報紙啦。我揾我 或者睇翻某啲即係主流媒體嘅網站。 如果咁客觀嚟講，即係如果以即係大棒啊。即係以阿公哥說法，以宏觀之嚟講，你係窒礙咗資訊流通㗎嘛？係、即係如果你不斷助長呢樣嘢，或者喺個網上邊不斷有好多呢咁嘅 content farm 嘅假資訊嘅話，你係窒礙咗資訊流通。點解？第一，我唔敢 share 嘢咯。我唔敢亂咁 share 啦。哇！我點知下邊有條友就喂，屌你咁撚蠢㗎、啊、你咁樣，即係費事鬧交啦。跟住我又 block 咗佢過主啦咁樣。咁第一我唔敢做，即係你會窒礙好多人做。喂，唔係個個人受得俾人鬧㗎嘛？即係我唔係好定㗎啦。咁 同埋有啲人會覺得我 share 呢啲都係啲貓貓狗狗嘢啫，或者真係啲得意嘢，都只不過係十個健康資訊啫。 但係講人講地嚟噶嘛？喂，跟住 咁你都鬧我？ 唔係，跟住你話喂佢啊嗰日做過啲乜乜，你又 share 肥菜呢信佢真係嚟。我又抽佢水，唔好意思啊，其實我唔識佢。咁咧嗰、那個你變到網。如果網，我哋會覺得呢個一個好好嘅資訊平台啊，好好嘅交流嘅平台啊。但係你搞禍咗呢件事，最尾其實嗰樣嘢會影響咩咧？係其實可以成個網路都可以俾佢打沉，嗯、即係成個行業都會冇咗冇。呢、這個最大影響就係如果尤其是香港嘅政治環境，主流傳媒全面歸邊嘅話、嗯，其實所謂。即系黄师大啲咁样讲，民主嘅声音喺边度出呢？其实就得翻个网嘅出，喺网嗰度出。而如果网嘅资讯系俾人污名化，不断污名，做系假资讯嘅原地嘅话，咁网媒就唔捻使做啦。咁但系你话，咁系咪代表《二时报》好难经营啊？又未至于，因为已经即系立咗足立咗脚就好啲嘅。坦白讲，咁你话新嘅媒体无端端搞个台出嚟咁样。搞譬如可能埃及有个网台叫 Channel I 嘅咁样，咁未必企得稳，因为大家觉得都系假嘅，或者都唔啱嘅。咁新嘅媒体就会难立足。咁呢个对于成个媒体营运系咪有问题咯？啊，你话夸唔夸张啲啊？好多 content farm 就搞到个网咁。我举个香，净系讲香港，我举个例子俾你知。DBC 嘅執笠係令到香港唔撚使紙再搞數碼廣播啦， 係 邊人再踏足落去搞啫？即係呢個係一個好坦白嘅一個例子，嗯、就係冇人再涉足落去，跟住你咪模擬廣播咪永遠長存咯。呢、這個係對咁呢、嗯、個係對媒體嘅進步有影響噶嘛？譬如我冇辦法開多幾個台咯，因為模擬頻譜係得咁多嘛，數碼可以食多啲台嘛。即係我純粹從觀眾嘅選擇，我純粹從有冇多啲台，純粹從一個媒體有冇得發展嗰個角度去諗就係、是、你政府因為當初同 DBC 種種嘅關係，即係曾蔭強、唐瑩、梁振英、鄭經翰、Craig Clark、黃楚標、李國章等等嗰啲咁嘅死麻甩佬嗰啲死人關係咁樣。搞完一輪嘢，你又話我台垃圾，我又話你咁樣，咁跟住冇咗個台，冇咗台係成個數碼廣播喺香港就冇咗呢個事，冇咗呢個行業啦。咁如果一啲想喺投身媒體嘅後生仔好似阿康咁樣，我咪冇咗個鋪咯，即係我冇咗個行業，我可以晉身落去咯咁樣。咁你話網會唔會變成咁？其實有幾難啫。只要一覺得網就係充斥住假嘅，咁就唔使搞咯。呢、這個先係點解要黃天擊殺 content farm 嘅一個重點嘅地方，就係、是、當然呢個要由我哋做起，即係由一個好細小即係少啲嘅一小撮開始做起啦。你要明白就係我哋敵不過中意 share content farm 嘅 OL 啦，可能係、但係 同埋阿樹。 佢唔觉意嘅， 佢系 唔 觉意， 佢 delete 翻 ，delete 翻。 佢 日日都唔觉意，不过 咁啊系，之所谓承载不幸，都唔系日日不幸嘅。 佢每次都道歉，死不悔改，道歉啦，就系所谓。 佢想改啊，不过即系能力所限，能力所限，攀 升分辨唔到 咁样。唔系，上攀升好劲嘅咁。所以要由我哋去做起，去多啲去教育，话俾人听，真系要小心嗰样嘢，就犹如。犹如过斑马线要睇车一样，可能你以前觉得过斑马线系唔使睇车，因为你大晒，但系睇下冇坏嘅，我系觉得嗰样嘢对成个香港啊，香港个资讯流通啊，点样维护紧一个大家摄取资讯权系一个好重要咯，因为我知好难消灭嘅嗰样嘢，犹如你屋企曱甴一样嘅打击都有，當然啦，除了要殺死你之外，另外做好我哋自己啦。即係如果萬一就係話我網嘅資訊全部都好流嘅，咁樣我真係要揾嘅，咁揾邊個就係揾《二月時報》啦。咁樣咁如果 淨 係 share《二月時報》咪得咯？ 做到咁樣嘅係啦，咁樣咁就梗係好。而我哋不論即係任何一個方位，我哋希望都可以做得好自己，可以立足得更加好啦。因為另一個講就係咁，即係話個網嘅世界風高浪急啦。咁我哋要插得穩喺個海度嘅，其實就需要好大努力同埋大家嘅支持啦。咁樣咁，不論係課金俾熱狗仔隊同埋我哋呢幾位啦，咁都係需要大家嘅支持，大家嘅支援咁樣，就係呢樣嘢啦。啊，我哋係咪要幫住貓文宣傳啊？ 係， 你可唔可以即係撳出嚟啊？ 你會即係撳出嚟啊？ 因為嚟緊咧，與 Marvin 咧就有呢、這個領養日嘅。 嗯， 等等先。 係啦，我哋要揾一揾張圖先啊！咦，啱啱飛過咗，原來係啊！呢、這個領養日咧就喺呢個12月11日啊！咁啊喺呢個觀塘康寧道117號康寧大樓嘅閣樓，咁即係之前 英軍嗰度， 係啦，咁即係時間就係 少年軍嘅軍營 總部 啊，總部啊， 總部。 咁咧就個時間就係1點到呢、這個5點半嘅。咁咧就係係啦，即係領養不棄養啊！即係呢個所謂嘅熱血貓民嘅領養日，係啦。咁大家就 12月11日， 即係 嚟緊禮拜日啊！ 嚟緊即係今個禮拜日， 係啦係啦。 咁就如果你哋都有興趣啦，你都想屋企有即係養 多個毛孩啊， 養動物啦，同埋都係可以幫一啲嘅 流浪貓喎，喺個屋 社區流浪嘅。動物真係有個温暖嘅家，我哋係講得再温馨啲先。希望咧有一個温暖嘅聖誕節咧，咁樣我唱會唔會嬲嘅？聽到我咁樣介紹， 唔會啊！ 今晚打我， 好感激你， 約咗打波。咁咧就希望咧，咁10月11日喺康寧道嘅117號嘅康寧大樓閣樓，咁就時間就晏晝1點到5點半咁樣，咁就希望都嚟支持一下啦。咁樣如果你又咁啱都啊屋企想養寵物嘅話咧，咁就希望可以幫下手，咁樣亦都分擔一下咧。而家咧好努力。幫緊一啲可能遺棄動物或者社區動物嘅一班落力做緊嘢嘅朋友啦、手足啦，因為你分擔到佢一隻就好緊要㗎啦，同埋有温暖嘅家係緊要嘅，即係對動物嚟。 你養咩啫？你 我叫三隻， 你三隻、哦、OK。 我前排一隻睇完醫生，都幾辛苦噶， 吃力啊，吃力啊！ 唔係搬咗屋考慮啦，搬咗再考慮啦，咁樣。因為其實唔係啊，我啱啱嚟咗兩隻啫嘛，我早幾個月咁樣，係啱啱先叫適應咋，即係佢哋仲喺我張牀屙尿噶。 OK， 你都慣咗啦， 咁又係，咁又係。好，我一陣講啲再核突啲嘢，而家唔好講。咁但係呢個係一個承擔啦，一個付出啦，咁樣大家都食。咁希望大家都可以幫手咁樣。咁就與 Marvin 辛苦嘅。咁如果大家都有興趣咧，咁就希望10月11日禮拜日咧可以見到你哋啦，都嚟睇下領養啦，幫 探下啲貓仔都好啊。 咁就唔好啦，好逼嘅上面，即係如果你齋睇唔即係係啦，唔係如果上面唔逼人冇所謂， 睇下先就 或者都係一個即係支持貓民，叫你講聲加油都係好好嘅。咁就係呢樣嘢啦，應該就冇其他補充啦。係咪啊？好啦，咁樣我哋今日就去到呢度，我把聲已經係乾咗啦。咁就 請食早餐啊嘛， 有100蚊貨金。 食叉烧 系啊，候住你100蚊， 100蚊啊， 100蚊万岁， 系啊，万岁， 万岁， 多谢先， 多谢时间去到呢一个晏昼国立大台，晏昼国立大台，留意一下英军系咪有出色嘅表 现，哇，劲啊，好劲啊！ 真係值得留意，我想講，因為 值得火金喎、 啊，要睇直播啊！我嘅唔俾重温，唔知啊，咁講，我唔知佢係咪真係講呢個題目， 會腰斬咯。 尋日睇完我都另外有啲跳一跳，我一直話俾你聽。 大家話俾你聽，好 好咁，我哋晏晝國大台就再見大家，係咁， 拜拜。 拜拜。